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水自己。哦，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水自己。哦，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水自己。 几个女朋友？没有啊。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Oh,